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塔鲁扎尔特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党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3月30号在出版社举行。